不赞佩服你。 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？我的关心慢慢找不到，我的生命也曾经为你燃烧，你似乎却感觉太单调。你开始习惯别人的好，开始喜欢被簇拥的微妙，我的心也曾经被你狠狠的搅，剩下残渣被丢掉。习惯别人的